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现在是北京时间22:06，我是杰克唐。你有什么要给我留言的吗？现在这个镜头你可以看到我一个人坐在直播间里，但是你听到的吉他声证明我一点都不孤单。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音乐好伙伴庞岩，大家看到的就是他，手拿吉他的他。所以今天十点答录机会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啊，让我找一找，应该是这个，对，看到了吗？逃避小姐的故事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逃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到一部日剧，叫《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好像是这样叫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逃避真的有用吗？或者逃避真的可耻吗？关于逃避，你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和我留言，来关注一块儿杰克堂啊，在这里，因为一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那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来找一下感觉和情绪。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他悻悻地找到一家开在候车厅的快餐店，之前的紧张感突然没了用处，只好松懈下来。人在紧急的时刻效率最高，十分钟之内变更了四次方案，最后选择的竟是留在原地。自从有了高铁， AB 两座城就变得更近，身处两地的恋人们也不再有难得一见的距离感。但是对于他来说，那座城和那个人还是一样的远。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儿。几点到？我去接你。今天过不去了，下次吧。过了好一会儿，对方才又发来消息。哦，好吧，下次要来再告诉我。好。他们之间总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不是你不说我也懂的默契，而是你不解释我便不问的默契。其实他们几乎每周都会联系，这是从6年前就开始的习惯。但如果说相识，那是从他们人生的第6年就开始的。他们是小学同学。他已经不记得小学时的他是什么样子的了，但他记得他。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那是他们22岁时又一次见到彼此时，他告诉他的。他还说，你还是那么可爱。 红绿绿，谁闯江湖忘不掉自己。回头望曾经，不咸不语，往后从心所欲随天气。荒凉如梦境，不惊不许，十年梦心中花水洗净。 这首歌来自小皮，退。他在快餐店把该回复的邮件都处理好，把电脑合上的同时，眼前的界面换成了玻璃窗外拎着大小包行色匆匆的旅人们，一边无聊地猜想着他们的目的地，一边考虑这突然空余出来的一天可以用来做什么。他把通讯录里的朋友翻了一个遍，定位了闺蜜丁丁。丁丁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时间灵活可控。他们决定去逛街、吃饭、看电影，约会一条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选择一个最快速的方式来逃避，和朋友疯玩一天，或者加班，反正工作永远也做不完，这样就没空理会自己了。时间尚早，他盘算着丁丁从梳洗打扮到出门还需要一段时间，决定慢悠悠地坐公车去他们约好的地方。一对情侣打扮得干干净净，分享着手机里的歌曲，一人半只耳机。他们没有腻腻歪歪，但即使是旁人也能看得到眼睛里的爱意，真是让人舒服的关系。他心里想，也打开了自己的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喜欢的歌曲。 到不了。他心里一震，他不得不想起那个晚上，那个人打给他，一上来连你好都没有说，就开始唱这首歌。他的歌声算不上惊艳，却和那个夜晚一样安静有力量。他觉得甜蜜，却又故作镇定地听完整首歌，然后空气安静了十几秒，没有人说话，他们都在等对方先开口。然后他对那个人说，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晚安。这是他们在恋人未满的状态下的最后一通电话。迟到，他觉得很欣慰，心情和表情立刻转换成见到朋友的状态。但是今天丁丁有点奇怪，平时大大咧咧的样子没有了，变得敏感小心翼翼起来。哼，准有心事儿。怎么了你？没睡醒啊？嗯，今天醒得特别早，有点失眠，就没再睡着。几个回合下来，他得知原来是丁丁里面有了牵挂的人，这确实值得失眠。因为从他认识丁丁以来，除了明星偶像，他就没有听过丁丁提起过什么男生。喜欢的话就别错过，他像个过来人似的告诉丁丁。既然情绪到了，午餐桌上就多了几瓶啤酒。平时他很少对朋友说起自己的事儿，但是今天酒精让人放松了很多，再加上那座城，那个人，那首歌，偏偏都发生在今天。其实之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再恋爱，就是因为心里有个人。朋友们都知道，从大学毕业之后，他谈过一次恋爱之后就再没有过对谁动过心。自己遇到过一些，家里朋友也介绍过不少，在旁人看来合适甚至优秀的人他都看不上。大家都以为是那次恋爱让他受了伤，但其实他是对另一个人念念不忘。那一年他22岁，在重庆刚毕业，刚进了一家当地公司，刚和一个同事恋爱了3个月又分手，一切都是马不停蹄又刚刚开始。直到接到了那个人的 QQ 验证消息。小景同学你好， 他们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问候。 我若是路人路过，也能劝你多洒脱。我若是旁人旁观，也能为你解困惑。可是我是我，偏善于其中，自古难得。莫说谁是谁朋友，谁知故自得其乐。讲道理讲不过你，你还要我听你说。其实我只是逞强辩驳，道理也都懂，难分难舍难原谅，你总是一再欺瞒我。是我太执着，还是我太配合？我不想接受 时间已经还有3分11秒的时间就要进广告了，所以呢，我们的一块杰克堂的故事盒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今天我们聊的是逃避小姐的故事盒，因为文字这次不小心写的有点长，所以没想到上半时段没有把它来读完，没关系，我们下半时段且听下回分解，预知后事如何，是这个套路吧。再次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吉他老师庞岩，嘿，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庞岩。 所以一会儿到了下半段的时候，不仅会听到我们的聊天的部分，然后吉他的部分，还会有我们一起合作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会一起来弹唱，现场弹唱一首歌，当然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聊的是逃避，刚才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所以我一会儿 待会儿在放歌或者说广告的间隙，我会看到什么就随机的回复了。然后看到大家问的很多问题，还挺想回答的。如果你是正在用收听的方式锁定 FM 982的话呢，那你可以解放双眼，然后听我们来陪你度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来说可能更多人是喜欢热闹的，因为周末觉得好像可以放松。但是如果你想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可以来到这儿，来到十点大陆机。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留言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找到活力982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说找到我们的花椒平台，在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就可以和我留言，或者可以看其他的小伙伴们都在说什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微博一块节课堂上面来找到我，因为块儿的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然后来跟我说一说关于逃避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有没有过逃避的时刻，在什么时候最想逃避，逃避有没有帮助到你，或者什么其他的都可以。好了，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有52秒的时间，我们来做个前情提要，以便于一会儿接下来你会知道我们的逃避小姐的故事盒是从哪里开始。哪怕你是刚刚进到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会知道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我把它简称为逃避小姐，因为其实面对一段感情，面对一种心态，她一直在选择逃避。逃避其实未必是逃避一种事实，逃避某种困难，有的时候逃避可能是为了逃避真实的自己，逃避那个心里的呼唤，在对自己说着什么，但是你却置若罔闻，因为你逃避的是自己的真心。好了，我们一会儿见吧。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And I know this feeling that we're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是杰克唐啊，现在有一个吉他的声音会响起，然后我会把镜头切换到这儿，大家就会知道我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现场版的，所以我这边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那边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吉他的和弦或者说旋律来配合，你会觉得毫无违和感，这就是现场的魅力。那今天在现场我们依然会有一块杰克唐的故事盒的部分，那我们就先来一个片头，然后继续杰克唐的故事盒。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逃避小姐的故事，而现在我的鼠标也在逃避我。好，找到了，先来听个片头。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 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那一年他22岁，在重庆刚毕业，刚进了一家当地公司，刚和一个同事恋爱了3个月又分手，一切都是马不停蹄又刚刚开始，直到接到了那个人的 QQ 验证消息。小景同学你好。他们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问候。再之后时间仿佛就放慢了脚步，他们几乎每天都联系，聊天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彼此喜欢的。过年的时候他们回到家乡，才终有了见面的机会，但一直到他要回重庆他们才见上这面。他来车站送他，隔着站台他看见那个人，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他倒是显得很从容，走过来挑衅他，哟还害羞呢。过完年他们回到了各自讨生活的城市，联系得更频繁，一日三餐早安晚安，聊天的语气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有一天他问他要在重庆待到什么时候，想没想过来 A 城找他，或者去 B 城，机会多离得也近多好。他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么一提起，他开始被这个问题困扰了。更困扰的，更大的困扰是，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他开始调整发信息的语气，尽量不让那种微妙显露出来。后来，照例是每年过年的时候见面，不见面的时候发消息，直到2年前的那通电话。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什么都不要，知不知道？若你懂我，这一秒。他对他唱起了《到不了》那首歌，但是那个人不知道的是，他只是想听那个人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那通电话4个月后，他发来一张照片，告诉他家里催他结婚，他恋爱了。他发消息给他，长得不赖，依旧的玩笑语气。1个月后，他辞了职，从重庆来到 B 城。他们依旧每周问候，但是频率少了很多。他不想打扰他的生活，自己一直过着安分的单身生活。那现在呢？他结婚了吗？丁丁急着知道故事的结局。没有，他们还是分手了。那干嘛不从头再来呀？是啊，为什么就这么难给这个故事一个结局呢？他们已经2年没有见了，哪怕 AB 城离得那么近，他似乎都需要一个切实的无可辩驳的理由才可以允许自己去到那个城市，然后顺便见到那个人。今天他们又错过了。他一口干掉杯子里的啤酒，终于哭了出来。 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 Say Forever 来自 JS，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但是会记得那句歌词，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我知道杰老师本来想给我伴奏来着，没有，对， 刚才没注意，这 没有了，就我这个也是出其不意的突然间唱了一句。嗯，其实重要的是这句歌词，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被打动的感觉。今天一块杰克堂的故事盒给大家分享的是逃避小姐的故事。关于逃避，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活力982我们的花椒的账号上面有人留言，但是大家好像更多的是问问题。嗯，好，现在集中回答一下哈。主播你好，周准什么时间播？你们是一人一天吗？啊，顺便做一下周准的广告，星期一到五的时间是由一位帅帅的男主播周准来为大家带来情感故事和他非常非常有磁性的声音的解读，还有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到了周六周日的时间呢，就是由我杰克堂坐到直播间里面来陪伴大家过周末，所以呢你可以选择，自由选择，当然最好是星期一到日的每天晚上都可以在这里见到你。还有很多人问了很多的问题，嗯，还有人说好听，谢谢啊，所以也在此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在用收音机的方式收听 FM982的话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景，想看到帅帅的吉他老师还有胖胖的杰克堂，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来关注活力982这个账号，在花椒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中。今天我们聊的是逃避。哎呀，你知道就刚才说到逃避的时候，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因为其实作为一个音频节目主持人，一个电台 DJ， 曾经没有用这种视频的方式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是不用太在意自己穿什么衣服，然后肚子上是否有赘肉等等这些事儿。但是当坐到这儿的时候，比如说某个镜头啊切过来的时候啊，发现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腰身啊，还有这个对各个角度都能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感觉。嗯，就不要看就是最好的逃避。这样牵强附会的来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和我们今天想要说的内容挂了个钩，就是关于逃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在什么时刻你会选择逃避呢？哎，特别好，因为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有一个，现在虽然说正在用吉他和听众产生交流来琴瑟和鸣的庞岩老师，但我也想问问他，现在因为对面有一个话筒，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启聊天模式。我记得上次跟庞岩老师坐在直播间里，我们的这种聊天的场啊，气场非常的有意思，是因为我们之间因为有太多的机器的阻隔。哎，我给大家一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是在收听的话，我可以来给你形容一下，就我们之间呢有各种三个显示器相隔，所以我们是看不到彼此的。可能大家通过摄像头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同框，但是我们两个却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于是我们的交流就更像是没有那种眼神交互，却又更像是打电话，好像近在眼前但是又咫尺天涯那种感觉，所以就好像是跟远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的聊天，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这种感觉又是特别近， 对， 特别奇怪， 是很神奇。嗯， 是用声音来交流。哎呦，现在是越来越高科技，也是越来越方便。 嗯，所以其实说到逃避这个词的话，如果问庞岩老师，你第一反应会想到某一个逃避的时刻吗？ 嗯，会想到逃避，我感觉更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有一些你不想去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嗯，有好多，比如说，嗯，父母催着你结婚啊，是吧？生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逃避。嗯， 就是对你的逃避方式，通常是不接电话吗？ 没有没有，那个有好多种方式。 哦，是吗？可以写出一份攻略来了，嗯，是吗？ 对，这个，哎呦，每个人因人而异吧。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嗯， 但是关于逃避是否真的有用呢？还是说直接去面对问题才更有效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理性的部分就让我们留给明天，因为明天我们还会更用一种心理学的状态来去讨论关于逃避这个话题，关于逃避的心理机制，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逃避，以及逃避是不是真的有效果。那我们今天就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好了，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想要逃避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会无视自己心里的小人的呐喊，他哪怕自己在那儿说看我一眼吧，听我一句吧，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害怕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可能会选择逃避。但是关于成长，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年龄，还有就是可以去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谁给了你勇气呢？应该不是梁静茹，而是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有一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逃避小姐故事盒的一个主题曲，当然它的主题曲是到不了，但是到不了是一种状态，是一个阶段性的，总有一天可以抵达，不管是到哪里。那这首歌我觉得才是更应该去呼吁，或者说我们应该去做的，就是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成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因为现在时间是22:47，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这首歌先唱出来，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话题。在此之前我要把歌词先找出来，同时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活力982的微信公众账号，比如说你可以收听 FM982， 或者是在花椒上面找到账号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吉他老师庞岩手中的那把吉他，还有我们两个同框的样子，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歌，还有也可以关注一块儿杰克堂的微博，就是这六个字。如果你是收听的话，你记得块儿文化音随是六个字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唱歌，这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远远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有沉沦，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 替身，你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了。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达尔文，来自杰克唐翻唱自蔡健雅的歌。嗯，这样说就比较全面了。嗯。这是吉他老师庞岩，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和逃避有关啊。说到逃避，脑海当中突然间刚才放空了一秒钟，因为可能刚才唱歌缺氧了吧，而且一边唱歌一边在走神，就是会想啊，这个皱眉头的表情可不可以所以这就是某一种逃避的方式，有的时候会觉得看不到听不到就是一种逃避，或者与世隔绝是一种逃避。甚至于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现在得了朋友圈恐惧症，就是不想看朋友圈，拒绝看朋友圈，因为看到朋友圈觉得好像大家都过得好幸福啊，每个人都会自得其乐，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和自己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他说，我的逃避方式就是不看朋友圈，这样就不会知道大家有多欢乐，自己有多惨。逃避虽可耻，然而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嗯，对，没有什么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对逃避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的话呢，来可以告诉我，比如说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场景，比如说在微博上面搜索一块杰克糖就可以给我留言。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故事，我们所有读出来的杰克糖的故事和当中的故事都是经过改编的，我身边的真正讲给我故事听的人们的故事，所以我也很想在此发出邀请，我也想听到你的故事。放心，我一定会用化名的，或者用一个代号，比如说像今天的逃避小姐。不知道逃避小姐今天有没有听节目，当然就算他今天没有听的话，之后我也会把逃避小姐的故事和制作成一个音频放到微博上，大家可以听到完整版。我希望其实有的时候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对照。那今天已经到了北京时间22:54分，天哪，55点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放什么歌呢？好，我已经决定好了，放一首我喜欢的歌给大家。每次把这首歌非常非常强烈的推荐给朋友的时候，总会得到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的评价。有人就会把它放入了收藏歌单，有人会说就还好吧。不知道你和我会不会是同类呢？这是来自丁可的一首 Beautiful Life， 来它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结尾的歌吧。 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明天再见。对了，最后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吉他老师庞岩老师，噔噔， 感谢杰克堂， 谢谢，让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Birds in the sky, flying so high. Got everywhere to go and find faces with smile. Only decline the sorrow. For life